锵锵三人行，哎，今天呢来不但是乃晶啊，这个我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了，我代表我锵锵的观众向你问好。哎，你上次来一回，大家都特别喜欢你。 那谢谢、啊。 嗯，而且还是我的老台湾朋友郭冠英老师，这是几年前上过我们锵锵的。 对，后来他不喜欢你，就很久没找我了。 真会说话。那个时候，哎，郭老师那时候跟我们讲二二八，讲张学良，我说这么久没向他问候了哈，这么多年在台湾您都干什么？他说我现在在台湾是反毒促统大业。啊，是这么一个人物，而且这个郭老师平常出言呢、啊、都是骨骼清奇的，今天大家可以领略。但是呢，这个事情一点都不轻松。实际上我发现呢，它很沉重，而且呢，在今天的这个大陆啊，你知道网络社会的新闻有一个生态叫反转。今天我们发现啊，这个什么事情后来剧情都有反转。那天我们在聊的时候，我跟大家。曾经讲过，我说呢，我们有一位嘉宾郭冠英先生，他呢给我们发来，他托我们的导演，我们导演发来一个信息，就说对于这个房思琪的这个小说啊，也就是说这个作者林奕涵，他的一些事情不要那么着急的去表态，不要那么着急的去愤怒，包括对这个补习班的那个老师陈星，因为他说呢，这个事情小说里的情节和事实上的情节，据郭老师讲是有出入的，所以今天我就说他来，我没想到这个出入竟然跟这个什么绿，跟这个统独，跟政治都有关系，今天就反转了。 我也完全没想到，而且呢，郭冠英的这个言论呢，之前的时候在台湾呢，已经引起轩然大波了。不，这就是郭冠英啊，这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要听听他到底是怎么个看法。我觉得这个郭冠英这个另辟蹊径，辟得很独特。 对，我们在要你，所以郭老师，我都得好心提醒你，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内地啊，很多网友出了这个女作家林奕涵的事情之后啊，那对这个叫陈星的这个老师，那是恨不得食其肉啊，你知道吗？就恨成这样啊。 对。对， 而且涉及到很多女生被性侵的这个问题啊，您在台湾的一些狂言，如果您还敢说，对吧？遭到围攻啊，您是预期，我是可以预期的。您还觉得要这么说吗？ 我不是这个人，我并不认识这位老师，我并不认识。 嗯， 我只是因为说台独一天到晚去攻击他，所以我就是对付台独，就是说台独说的好人就是坏人，台独说的坏人就是好人。 嗯， 那么我就是这个观念。我们本来并不关心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也不太管这个房事的这个事情，我们都管国事。那么，可是呢，这是一天到晚电视唱潮，所以我也去了解了一下，就发现。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跟统独有点关系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台南吵起来的，而这个女孩子呢，确实又非常美丽，而且这个很才气很高，因此她是台南几乎是一个等于台南公主一样的一个女的。那么可是她的父亲是非常非常的绿的，绿到说跟人家看病的时候都在宣扬这些台独的观念啦，这些东西的。 怎么看病？怎么宣扬台独？ 就是说看贫富病的时候也跟人家讲这些东西，这是报纸上讲的。那么她的。这个医院的大厅里面也很多常常跟人家宣传的观念，所以他是极绿的大佬，而且台南的这些立法委员，绿的立法委员也都说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其实是他们的一个等于很重要的。 哦，今天郭老师你看还带来了一本这个台湾的杂志，你可以看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个话题在台湾是被炒成什么样的标题。陈清就是这个补习班的老师，现在好像进入司法程序哈，就身败名裂。然后但是下边的报道你看，这个陈星身败名裂，还有哪一页啊？这是 可能要逃往上海啊，像这里 哦，就预测他将避居上海。然后呢，这儿还有一页，这我们导演再看一下，说林奕涵就是这个姑娘了，这个林奕涵的父亲是深绿大佬。 大佬 啊，还有什么？就是这个， 对， 啊 这个。 那你现在觉得你在台湾岛上你说的话说是什么？他们等于是自由恋爱，是不违法的。 对， 怎么说？ 就是这样。他的小说里说，这个小说叫房思琪的这个初恋乐园。 嗯，初恋乐园。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他里面就是说，他13岁的时候就被诱奸。可是爱上了诱奸犯的故事。 对， 就是指这个陈思琪这个故事。 对， 但是。所以当时大家很激愤，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狼师，他是补习班的老师，他13岁就 就诱奸了这女的，你不管十三岁的话，你不管诱奸强奸，你都是违法的，因为他 是 未成年。 禽兽嘛， 就是对未成年。禽兽这个东西，很多人禽兽这个东西不必再讲。那么不是衣冠禽兽嘛？我们都叫做啊、嗯。 对，咱们的男的都是禽兽。 对对对对，衣冠。嗯。那么，可是现在他父亲后来在他去世以后就说，他的忧郁症而导致他死亡那么重的，就是八九年前他被一个补习班老师诱奸。嗯，那这个不就算是这个是真的，这女的死的时候26岁，八九年大概已经18岁了，我们在台湾16岁就算成年，因此你跟16岁以上的少女发生男女发生性关系是合法的，没有问题的。可是呢现在大家，所以这个男的后来证明说，拿出了声明说他被逼的声明说，我们跟他是18岁我才跟他有关系，以前做个老师就是在台南，可是只是很普通的在班上的那个，没有什么关系。后来这个女的到北部来上学的时候，我们才跟他有个2个月的关系，后来他父母跟他太太一起谈判，6个人一起谈判斩断了这个关系。那么斩断这个关系，谈判的时候，谈判完了，这个女的受不了这个痛苦，就自杀第二次了。所以她以前也自杀过了。那么她在高中的时候就常常从南部每个礼拜大概坐火车2次到台北来看看这个精神病医生，因为她一直有忧郁症。现在就要证明这个忧郁症是她跟那个老师在一起 受了刺激， 刺激后造成的，还是她以前在家里就造成这个忧郁症？这个现在还在查。 可是关键是说，因为他的父母啊，在一开始第一时间的时候，因为当很不幸的这个自杀以后呢，他父母在发的声明里面，他就没有说这个是什么性侵啦、啊、什么，他就说是诱奸啊，所以呢，大家才会把后面的那个事情呢，就一直不断的刨，一直不断的刨，刨出来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可是郭冠英太这个。就算是诱奸吧，或者是说你认为他们发生了这个有更亲一步亲近的关系了之后，是在他们合法之后啊，成年了这个之后，这跟统独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也太这个扯得也太远了吧？你如果说今天他不是一个来自于独派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女作家，难道这件事情就你认为他就可以被接受吗？那个诚心的被批判就可以被接受吗？ 不是，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批判他的都是台独最最最毒的这些立法委员，包括台南的这几个，然后所有的他们立刻就已经漏搜出来，诚心在课堂上讲的那些统派的言论，比如说我们去参加大陆的阅兵应该是正常的，没什么不对啦这些东西，所以这就已经变成一个完全变成一个。独去主导，蓝的人没有讲这个，我们因为这种事情很多，比如说你看因为忧郁症而死的人很多。很多这个各种事情，有的病因为病，有的因为夫妻感情不好，有的因为这个外面这个男女少年的感情，这有很多。在太阳花的时候，还有一个男的同性恋，大概只有15、16岁，他也因为忧郁症而自杀。自杀的我们教育部还去这个阻挡他，到了晚上四点钟认为没问题了，我们教育部的官员还回到家。7点钟接到消息，他已经又 这、哎、你看啊，小说里的这个房思琪、哎、他似乎里边讲到的就是被这个老师性虐这个折磨， 对对对， 利用老师的这个权威，甚至这个女孩不知道该怎么来对付， 对， 那么他在小说里勾画出来的是说他的精神受到了这件事情很大的折磨， 因为对他来讲他是一种幻灭啊，就是说他对于文学的喜好，他对于这样的一个崇拜，我觉得这个是很常发生在这样年轻的这个女孩子的这个身上，对于一些老师产生了一种因为钦佩啊或是爱慕而生的一些幻想。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凡是任何使用权力啊去采取这种的手段的哈，不管是诱惑也好，或者是说性侵也好，性侵害这件事情或者说诱奸这件事情，它本来就不是建立在一个说什么一定是男的对女的或是女的对男的，而它是在这个权力，当你用了你的权力去迫使或者是说去诱使它发生一个你事后发现你不这么的心甘情愿的一个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陈老师他不只是他的对象，不只是只有这个林奕涵，有后来有好几位的这个女学生呢，就出来说了他跟陈老师之间的一些的暧昧的这些关系，所以本来是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的，然后突然又把它摆到是一个统独上面，这样子对于这件事情的讨论， 除了说是故作这种奇特的言论之外，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那乃菁，你觉得这个陈青对于这个自杀的这位林奕涵啊，按照小说里的描写，有强奸的性质吗？ 没有，所以他爸妈他一开始也就说的是诱奸啊，所以我觉得就是 有未成年人这个问题吗？ 那当然有未成年的这个问题啊。 但是你刚才的证据就说，这个陈青又有什么证据说明他们发生性关系是在成年之后呢？ 因为他父母说是八九年前， 对， 26岁，你减掉八九年前，他父母那个声明，那个声明还是出版社发的，那个声明他18岁了。16岁，他父母都承认说是18、16岁的，而且他父母后来谈判了，请他不要跟他在一起，他们在一起2个月，在我们这个大饭店里谈判。如果是在未成年的话，他父母不要跟他谈判，父母就直接可以告他，你跟我未成年的少女发生性关系本来就是违法的，怎么还去跟他谈判呢？ 可是这个问题，他不是一个，他当这个林奕涵呢已经很悲剧的自杀之后，他已经不存在就是说到底要不要追诉，到底要不要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一方面举证非常的困难。然后现在呢也是一个各说各话的一个状态，所以就陈星的角色来讲，我觉得台湾的媒体对陈星呢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是，他把他的女儿，陈星的女儿也曾经在台湾的演艺圈试图出道，这个不关他女儿的事情，但至于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陈星作为一个老师他本来就应该承担的。然后对于这个林奕涵的父母来讲，他们后来事情演变得越烧越大的时候，其实也蛮违背他们当初想要把某些事情说出来的一个原先那个心情，而且这里面很可能有包含的在于是说，因为后来有一些的评论啊，认为林奕涵呢他会这么多年没有办法从这个忧郁症走出来，可能跟家庭的在某些时候扮演的角色不够有关，所以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讲，这也是一个很挣扎的一件事情。但现在呢，当他把他一推到统独上的时候，好像这些都不相关了，而且一个悲剧变成了是一种蓝绿上面那个争斗，统独的争斗，我觉得好残忍啊！ 就是把个人的小我汇入反独促统的滚滚洪流之中。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来，郭老师。您怎么说？ 这当然是跟统独有关系。就算我们不跳出统独，我为什么会对事情关切？是因为最先的时候，台南的这个台独的立委说，这个陈新搞出这个事情来，他的背后其实马英九应该负责。 我喜欢这么聊。 好，那马英九为什么负责？因为这么坏的一个狼师啊，他后来成立一个叫日创这个什么文化公司，拿了我们很多政府的标案，所以搞了2-3亿的家产，而且他是台湾最有名的补习班的国文老师，所以每年的薪水收入大概有上千万台币。因此这位台独的这些立委就说，你看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他拿这么多标案，那都是马政府给他的，所以这个马政府要负责嘛，马政府就是因为他懒啊，说什么，所以就给他，你看他讲这么多懒的话，所以这个女的死亡，马政府要负责。我在电视听到这个话，哎，怎么有这样的这个推论呢？我才去那个，是他们先把他往统独推，我才说你又往统独推，那我就跟你往统独推啊。 我真是现在了解到台湾的泛政治性，现在 这太离谱了，而且 就是你说的叫匪夷所思啊。 而且那个事实上，他那个因为。当时在提出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想说这个陈老师呢，他怎么这么有本事啊，成立一个其实不大的一个公司， 600多万， 对，然后呢，但是呢他们在那个很多很多哦，很多官方的那个标案呢他们都拿得到，而且事实上他拿的那个标案没有纯粹都在马政府， 哎，对， 而且因为他 绿的时候也有点， 对，而且他有很多的是地方政府的标案，他很多地方政府的标案他都拿得到，那地方政府又不是都是国民党执政的，而且这一点呢媒体呢倒还是有点良心的，就在于是说台湾的媒体呢常常都会乱报，可是呢就把他成的一些的案子啊就拿出来让大家看，哎，他是做的什么样，做哎其实真的还做的不错，就是有一些活动上面做东西其实都还不错，但是就是现在对于这个蔡英文这个来讲，蔡英文当局来讲，或者说对于民党他们来讲，怎么什么事情都往马英九推啊。讲到这个林奕涵的这件事情啊，真的，我今天要不是因为是文涛，说是郭冠英老朋友到香港来了啊， 我真的很不忍心谈这个案子啊，因为呢，它牵扯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而且不是当事人，不是父母，不是他在这个成亲，他在成亲之后，他也有过爱情啊，也有过、 结婚了， 也有过对这些的过很丰富的一些的情感上面的波折和人生，而终究呢走到这样子的一个悲剧的一个结果，就我觉得外人是真的说不清的啊。而且因为林奕涵在生前的时候呢，他在接受一些访问的时候，他讲到他自己在饱受这种精神忧郁症的这个折磨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让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会觉得很悲哀的一个地方在于是所有的社会的机制它都是无效的，他并不是没有接受，他并不是没有接受精神治疗， 一个礼拜两次， 对，而且他并不是 住入精神病院， 是他并不是生在一个冷漠的家庭里面，都不是，可是一切的事情都无效。 对，不，我觉得我当然是个外行啊，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什么心理医生靠谱不靠谱啊？整天说你经历了一个核爆， 对， 你经历了越战。 集中营 跟心理病人是能这么聊天的吗？ 可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晓得，因为那个是林奕涵的讲述、啊。 他们的医生，这精神病的医生中间有分析你的性格，其实是越战症候群，你这个是集中营症候群，他们都有分析的，精神病里面都有的。所以他一看你这种反应，然后怎么，他就可以告诉你是属于怎么怎么，这个东西没有错。只是我现在跟你讲，这个女的一再强调说，我不是房思琪。不要对号入座，他自己讲的， 对，他自己 讲。这第一点。第二点，他那个故事里面，因为他已经有忧郁症，所以那个故事里面不就是不能凭个小说，我没有对这个，我只是说要无罪推论。你们说我们跟他无关，我也觉得很难过，可是我一直反省我的很难过是不是因为这个女的很漂亮，我觉得很难过，万一她是很丑的一个女的，忧郁症死了，我会不会难过呢？对不对？我不难过的话，这不是证明我这个人没有人性吗？ 人性当中很多幽微的地方， 幽微的地方嘛。大家你们都是说我们是，我也人死为大，我也不想去扯到这个，我也不想丑化他或者美化他，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一直在炒作他呢？不是我们先炒作的，是台南的这批立法委员，是台南的这批人，是他父母，你不应该再出来讲这个话了吗？你父母既然已经过去了，他们父母这样讲了，我们不应该炒作，我们媒体每天每天的炒作，他们现在说我们当然都很难过，这种事情我们也觉得不应该再谈，怎么怎么，这是乃青的心理，我体会得了。他也不是看到你看到我，因为我英俊的，他愿意来的话他不会来的。 我丑。 对，但是我就讲最后先一句话嘛，谁先吵起来，吵这么多天，一个多月来台湾的媒体整天在吵，吵完了，哎，然后下面吵完了讲完了还加个很 好笑的标题，要支持无罪推定原则。还有一个，下面是张老师说自杀不要自杀是不对的事情，要求救，都是这样。结果这样逼逼逼，反而把一个补习班的老师给逼死了，一个教理工的那个补习班老师，他想不开，他因为有一个感情的关系，结果那女的揭发说怎么，他就自杀了。 哦，最近台湾 最近对两礼拜前自杀了，就跟那女的说，我害死了他，我很难，感到很难过。就是你害死了他， 这个是最近发生的这个事情。 你这件事情真正杀了一个人，就社会上不管那个理工老师被害死了，而且还是在这个事情上吵。 可是冠英，我真的很想问你，就是你挑出来这个角度的时候，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的目的是在说他们的他们这些人吵出来这个的初衷不单纯，所以如果说不是因为他是来自一个独派的家庭，他是一个统派的老师的话，这件事情可能两三天就结束了，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要让大家看到说，你很坦率啊，你很坦率，你很不伪善，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戳破了这个东西，他又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台湾有什么政治力量等于绑架这件事儿？用来做政治的企图。 对对对，这跟那个洪仲秋案很像。以前我们有个洪仲秋案，一个兵啊，因为中暑死了，最后大家就，我现在说，现在好像是什么？现在好像大家在编这个女的死了，我们在编她的房思琪的初恋故事，我们现在在编房思琪的宝可梦，我们在编全台湾人民在编下一集，啊，每个人都在猎巫，川普也被猎巫，我们台湾也猎巫，川普是为了国事在猎巫。我们是为了房事在猎巫，每天大家都在各个新的这个男的不出。 那你觉得陈星的这个他干的这个他对这个房不叫说房思琪了，对林奕涵的这个关系是正确的吗？ 我当然是正确的。 怎么叫正确呢？ 成年以后男女的交往如果不正确，请问你， 那个川普他的太太小他24岁，正不正确？那再请问你，法国总统他的太太大他24岁，跟他在未成年的时候就交往，正不正确？ 但是师生之间正确吗？ 师生正确，当然正确。我们的立法院院长，我们的行政院长叫林权，他就是跟他的学生恋爱的，师生恋爱，不是大学，你不管大学什么，是不是？我现在问你，他说师生恋爱，还有我们的现在扣我们退休金，扣军高教人员退休金叫20000亿，他跟他小30岁的那个学生谈恋爱，还被他太太在旅馆里抓奸呢， 不，被这个女孩子是被迫的，跟老师发生了这个关系。 那个是违法的，我们台湾有个叫台湾关系法，懂不懂？台湾关系法是美国人给我们定的，台湾关系法我们内部也有个叫台湾关系法，就你跟发生关系的时候，你有关系的话发生关系就是违法的，懂不懂？ 听懂了， 听懂了，没听懂。 那个法叫我们刑法228条，228条就是你是一个主持人，我是一个老师被邀来的来宾，来多了哈，你跟我发生关系就叫关系，因为关系而发生的关系法，我们是违法的。 那就是说陈清涉嫌违法呀。 对，可是呢，那个法是很，那如果这样子违法，大家都违法了，我们跟交个女的大部分都有关系，都认识这个女的男的，是吧？所以这个法完全不成立。现在一口闹的说陈清是没有违法，现在后来台独的这个立委也承认他没有违法，大概没违法，但是呢，因为他干了这么多坏事啊，道德上这么坏，欺负了我们一个这么好的美丽的女孩子，所以呢，我们要使他身败名裂，合法，但是我们要使你身败名裂，是什么呢？他不是标案那么多吗？那一定是这个马英九跟他有那个什么贪污的关系，因此叫我们的廉政公署去调查他的那个标案，我们廉政公署也介入了，还有他有那么大的那个收入，他的税一定有问题，叫我们的国税局也去查他的税，我一定把你搞死，虽然法律上我搞你不到，我一定要搞死。我是觉得不能够，我跟这个人根本不认识，我说你不能够这样子去，因为法不行。 还是说因为这个人在讲课的时候有很多统一的言论，让你觉得与你心有戚戚焉？ 也不是，后来我看到他的视频了、啊，我觉得他的水准并不是很合我的标准了、啊，就是我看了这个人视频，对，他那个样子哈、啊，比你差远了。就是、我 咱们接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郭老师刚才广告时候说的话还敢说吗？ 不敢。 也有郭冠英不敢的事。 对，他是话糙理，有的时候也是话糙理不糙。但是你看我们大陆有一句话呀、啊，就叫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哎，我现在觉得这个话扯得有点远，就是你说到最本质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案子实际要办很难办， 很难办， 因为人死了， 对， 你不能拿小说当证据， 对， 这个是个关键的问题。 所以其实他现在已经不是在说追究法律责任了，而是在这个观音刚才提到的那个政治追杀的部分啊，我就很好奇，你会不会有点自己在过去的时候被这个绿营追杀，所以现在呢要出来为像陈兴这样子的人来讨公道的这样的情绪在哈。他刚才他讲的一部分其实是完全对的，就在于是在台湾呢，现在呢他有主张台独的言论空间，他没有主张统一的言论空间，然后凡是呢任何呢被偏向于就是有点不管是大中国情节的或者是统派的，他会把你呢就是祖宗八代呢过去的这些言论呢就找出来啊，然后来这个去鞭尸一番啊。可是呢去主张这个不管是台湾派本土派台独派呢，他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言论的操作的一个场域，所以郭冠英自己是受害者啊，而且碰上了是一个没出息的马英九政府啊，所以就得到了一个很不公平的待遇，对他个人来讲。 乃菁，我还有插一句话，就是他刚才讲的啊，根据已有的事实能不能做出一个推测，比方说你说最后两个人分手是在双方父母一起来谈判， 对， 让他们分手，但实际上的情节有没有可能这个林奕涵跟陈星啊后来算是一种婚外恋的关系， 他们 而且他不愿意分开，是不是真的就爱上这个老师了？ 他事实上是这样，就他们的确是婚外恋的关系， 然后父母要求他们必须， 而且因为后来写的有一些的揭发的一些的， 对，他还写了7个我爱你我爱你，把那个张悬的一个歌都抄来给这个老师，这个老师拿出证据出来，结果台独就说死无对证， 而且因为后来对大家在这个话题上面不罢休啊，所以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还包括说什么当初父母啊林奕涵，然后跟父母还有跟这个